太多事情，一加一的谈情，未会觉得冷清，那需见证，内心给你保证，完全没对比，给予没余地，完全为你不计较上帝，就算太过稀奇，不知怎说起，就算怎都不抱怨至死，我自知贡献极微，未满足你到完美，不过亦会生气，如能亲亲你，做牛亦争气，而爱就似长途飞机，耐性与正心赠你，相信用心从头到尾，不怕什么年期，无需依靠运气。多艰辛都听命，奋力有冲劲，笑我讽刺未停，还是有着满腔热诚，抵押声都全情，乱了的心跳声，我总细听，无必给你反应，完全没对比，给予没余地，完全为你不计较场地，未算太过稀奇，不知怎说起，就算怎都不抱怨至死，我自知贡献极微，未满足你到完美，不过亦会生气，如能亲亲你，做牛亦争气，而爱就似长途飞机，耐性与情深赠你，相信用心从头到尾，什么年纪，无需依靠运气。我自知贡献极微，未满足你到完美，我亦会生气，如能亲亲你，做牛亦争气，而爱就似长途飞机，耐性与情深赠你，相信用心从头到